内地新增796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58宗确诊和638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陕西的29宗最多，内蒙古和广东各有27宗，北京15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中最多是新疆的113宗，广东62宗，上海13宗。卓惠斯宣布辞任英国首相和执政保守党党魁，触发新党魁选举。国会下议院保守党议员团体负责监督党魁选举的1922委员会主席布雷迪说，有意参选的人需要至少100名党内的议员提名，才可以成为候选人，是一个较高的门槛，以尽快完成选出卓惠斯继任人的程序。提名期将会在当地下星期一下午2点结束。布雷迪又说，任何认真和具务实愿景的有意参选者都应该有能力拿到100个提名，又说这个数字意味最多3人可以成为候选人。英国传媒报道，保守党将会在一星期内完成领袖选举，投票会在今个月28号结束，新党魁会在今个月31号上任。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32点，跌48点，总成交金额247.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8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13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231.8跌6毫，盈富基金16.89跌3仙，恒生中国企业55.74系升2仙，阿里巴巴69.8跌1毫，南方恒生科技3.07系跌0.04，美团140.4跌4毫，京东集团164升2蚊，中国移动49.5跌6毫，药明生物42.05跌6.5毫，友邦保险66.4跌6.5毫。来回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796，瑞士法郎7.809，澳元4.92，加元5.695，新西兰元4.445，欧元7.672。每百日元对港元5.2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33。日经平均指数报26941点，跌65点。港金报15240跌30蚊。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626.57美元，卖出1627.0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康庄道桥底。另外九龙塘的联福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浸会大学由于有道路工程，现在联福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军营一带就比较挤塞。荃湾的海角街有爆水管，海角街去深井方向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的，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和三号干线落斜葵坊。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司机受药物影响而未能够妥当控制车辆是违法的，可被判监、罚款和停牌。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因为日咪周末咯， 哦，即系今日你当少咗周末噶啦，即系细细地进入周末咁样子 啊，系啊， 即系增知识啊，真系吓。咁如果星期日咧，又叫小星期一，系咪咁意思啊？ 李先生， 哦，得冇嘢。 和谐和谐， 咩啊？我冇出声喎。 哦， 系啊，但我只系觉得佢就系佢嗰啲问题，我都唔系好，我都有少少拗头。 而家咧越嚟越辛苦。 其实唔使咁认真噶嘛，你嗰啲咩小周末、大周末， 咪咯， 系咯， 小周末、小周末，听日大周末，咁星期星期日系咪大大周末？ 系啊系啊， 今晚，哎呀！ 做乜嘢唔瞓得噶？ 打打打！ 英文版本 Crazy for you。开始就系三个钟头，风骚快人啦！今日26度嘅气温，相对湿度60%。天晴嘅星期五，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嘅风。礼拜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今日各位同学玩得开心啲。我哋当然一样，校长嚟到为我哋问问题啦，有我哋嘅大点唱啦，仲有我哋风骚唱不完。快个开始，我哋今日嘅节目咧，咁香港人咧个节奏都系偏快嘅， 系啊，好快噶要， 系咪啊？咁今日咧睇到篇文章咧，佢话咧叫懒人早餐，或者我定性唔好叫懒人啦，叫方便人啦吓。 因为都系营养早餐， 系啦。 我睇过之后，因为其实有好多我而家系食紧噶， 我都系啊，我系啊， 食紧噶。 其实佢意思点样叫懒人？唔系即系话你懒咁解，而系话咧即系你希望 好 快。 但你唔覺得而家呢個都市人基本上就已經走向呢個方面嘅咧咩？ 其實唔關事嘅，我又覺得嚇。但你話係咪懶人咧？唔係懶， 我都覺得唔應該 懶人。因為我只不過我唔係因為可以好快可以完成度高，我只不過覺得嘅就係話其實佢係營養極都好好，所以我先至會整嚟食咯。 嗯，好。 你有冇見過呢一排其實我冇翻嚟食早餐咧？ 有啊，我以為你唔睬我啊。 我有少少嘅，係50% 係嘅。你無謂將呢啲咁嘅嘢攞出嚟。 你睺都唔睺， 因為我見到你今日有情侶裝， 係啊，冇錯。今日 我唔小氣啦， 我哋個女高層係極度情侶裝，使唔使影一張相？ 影咗啦，已經影咗啦，佢哋唔係第一次噶啦， 係啊， 心有靈犀， 係啊， 係咪第三次啦？已經 定係你有心嘅咧？ 佢冇心，佢真係唔知嘅，佢真係唔知。 不過今日都贊咗阿馬老師嘅，即係我見到佢今日有少少文青 feel， 著件白恤衫嚇，一條少少破爛嘅牛仔褲嚇，我就鼓勵佢多啲著呢個，真係好睇，係啦， 因為小周末啊嘛，我覺得要 開心啲，係啊，放假啦嘛， 冇錯 冇錯冇錯，食一個開心嘅早餐咧，其實心情都好啲嘅。 係啊，我同意啊，我絕對同意。 尤其是咧，即係如果你經常喺出邊食咧，你會覺得自己整咧，可能咧真係會清淡啲，同埋你能夠選擇落幾濃味或者唔落，或者落啲咩配料。而街上面通常 A B C D， 你又 A 又 B 又 C， 即係有時你冇得揀，你都係要揀嘅。 唔係佢嚟嚟去都係嗰啲嘅啫， 係 啊， 好悶嘅， 其實係啊， 叉蛋面啊， 係啊，你只不過揀嘅就係米粉同埋咩丁。 通粉 系 啊， 有咩拣啫？ 系 啊，你一系火腿，一系午餐肉。 系啊，我都系忙。 啊，我想问下，我想问你，你而家咧朝头早你大约花几由煮到食几耐到啊？你用 二十分钟。 由煮到食 半个钟头内，系半个钟头内。 我觉得早餐一定要慢慢弹。 又未必，又未必，因为其实佢真系唔需要好快去准备。 唔系我食嗰阵时啊。 哦，食嘅时候啊，你 要几耐？ 有几耐啊？你 要几耐？ 我中意慢慢坐喺度啊，咁样。 当假期， 十五分钟， 你 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你冇，你冇。冇十分钟到你食完噶啦， 你讲喺屋企定系公司先？ 我睇住佢喺公司。 唔系我知， 我如果放慢咁就咬咯。 你嘅意思嘅就系话，如果你喺屋企嘅，你有多啲时间嘅话咧，你就会再慢活啲， 再慢啲啊！ 我都系， 我起码十五分钟到二十分钟。 咁咪系咯，咁有几耐啫？ 都唔系好耐啫嘛， 唔 系 好耐。 咁咪就系话，其实我睇住佢食三文治，佢好快啫嘛，嚼嚼声就食完啦。 因为费事你偷我啲三文治食啊嘛。 我唔需要偷，你系会请我食嘅。系，你就唔好妄自菲薄。系啊，呢啲咁嘅位置，我又俾翻个 credit 你嘅。有时你会见到我冇嘢食咧，你又会请我食嘅。系啦， 其实我计住嘅。 我觉得你唔需要咁样咯。 三文治有几多嚿咧？嚟嚟去去。 两嚿咯。 咪系咯。点偷到你嘅咧？ 咪咯。 一只手食，一手揿住。 唔系佢自己甘愿请我食嘅。 真系。 佢呢样嘢系几大方嘅。 其实咧，早餐咧，我以前咧都会比較快嘅，即係希望盡快食。我而家咧都唔係耐，我都係十五分鐘啫喎。由煮到食 幾耐啫？ 係啊， 你整唔到耐噶嘛？ 首先 嘢 煲粥， 第一 五點煲粥， 五點開始煲粥， 咁就要啦。 攞廚具出嚟，清潔少少嘅廚具，跟住再煎蛋啦。譬如我舉例，今日咁先算啦。我煎荷包蛋咁，雙兩隻蛋咁樣。然之後咧，我要焗麵包啦。因為我屋企冇多士爐，我就拎個焗爐嗰度焗。焗都要五分鐘嘅，即係焗到好似一個 toast 咁樣，然之後咧先坐低嚟食。咁嗰個你已經用五分鐘。 但係嗰啲嘢你係同一時間噶嘛？ 係啊， 即係你焗緊同時嘅話，你可以煎蛋噶嘛？你唔係 沖杯嘢咯？ 係啊，咁要幾耐咧？唔會 十五分鐘到啦。 我自己就唔中意朝頭早開鑊嘅，因為唔中意個油煙啊。 咁你幾時先？ 唔係我覺得係夜晚飯先咯，因為我真係。 但有啲嘅要食嘅嘢，你就要煎嘅啦，譬如太陽蛋嘅。 所以我唔食咯。如果食呢啲，咪出去食 咯。 霎 蛋咯，霎蛋整個係啊，沙律咁樣。 嗱，咁佢嘅提議咧，即係叫做快嘅早餐啦，包括第一咧就係咧叫做太陽蛋多士。我今朝就係食呢一個啦，煎兩隻蛋，咁啊有塊多士。 整個多士，跟住用啲多士去染啲太陽蛋嗰啲汁， 哇正啊！ 呢個最容易咯， 最容易嚇。 係啊，同埋雞蛋其實基本上。我覺得在早餐嗰度不可 缺， 不可少嘅。你可以將佢點樣煮都得，係咪啊？烚佢又得，煎佢又得，又或者 scramble egg 又得。我覺得雞蛋係最好嘅，同埋你感覺上你覺得嘅就唔會太重，即 係 你食完之後，你會感覺上你會覺得嘅就係啦，咁就 OK 啦。 第二個咧都係雞蛋，不過今次係烚蛋啦，好似你唔想開呢個油鍋咧，咁就烚蛋切開兩邊，即係烚熟咗啦，切開兩邊擺喺個麵包上邊。 夹住，熟蛋面包 系 夹住。第三个叫牛油果 jam 多士啊，咁啊即系用牛油啦，牛油果对唔住，牛油果半个沙律酱、果仁同埋花生咁样，咁啊系咁样嘅，即系有啲 我知道 切几样牛油果啊咁样。 系啊，唔系呢个好容易整嘅啫，甚至乎你有时你未必需要嘅就系将我牛油果整烂。你其实我有一个食法嘅咧，就系净系烘咗个多士，跟住用牛油果切完之后，跟住摆上去你个多士上边，跟住你就可以再用呢、這个。个盐同埋再加 pepper， 再加少少 olive oil， 系啦，好好味，就咁就得噶啦，系啊，好饱肚嘅， 系啦。另外一个咧，我有时都会整嘅就系火腿鹌列啦，咁啊炒蛋啦，揾啲火腿丝啦，咁其实一块面包夹住就食啦。 哇，佢搞咁多嘢，咁、我想问你啦，你食完早餐你使唔使翻啲 水洗？ 所以第一时间 洗清晒厕所先走噶。 哇，起码十五廿分钟喎嗰度。 唔系，因为我发觉嘅就系，如果你唔洗，你翻到去你又就双倍嘅时间先就可以洗到你嗰啲蛋啊， 黐 咗喺你个碟度咧，系好难搞嘅、所以其实你点样都好，你都要浸一浸佢。 冇错啦，下一个咧就系呢一个芝士炒蛋多士，咁啊将蛋液都搅匀佢啦。加少盐啦，然之后咧整完之后再加啲芝士碎揾喺面。其实 嚟嚟去去都 所讲都系嗰啲 嘢，系嘛？ 嗱，下个又唔系咯，下个咧就叫蘑菇多士，就将啲蘑菇切碎啦，然之后咧就炒咗佢，然之后咧就捞上碟，铺块青生菜，咁然之后上面食啦一块咁样，生菜包住少少蘑菇丝咁样。下一个咧叫香蕉燕麦松饼。系啦，咁啊即系大家用，你中唔中意用香蕉做早餐啊？夹面包又好， 我唔中意，我惊肚饿。 我会肚屙噶，你食 系啊，会啊，滑肠啊嘛， 系啊，滑肠 系啦， 有啲人未必受得嘅。 系啊， 咁你嗰次食完香蕉之后冇事系嘛？即系上次喺对住我哋两个嘅， 我食咗早餐先啊嘛，我食咗早餐先， 打咗底先。 唔系，我咪连埋个三文治一齐食。 系啊， 咁又好啲，就唔会啦。如果净食香蕉就会。其实佢依家意思都系咁咯，香蕉铺喺嗰啲松饼。 佢唔系直食香蕉，佢连埋松饼，连埋松饼咪冇事咯。 系啊， 佢嘅意思嘅就系斋直蕉。 冇错。 OK， 好啦，咁另外咧就有一个叫。吞拿鱼嘅面包，吞拿鱼如果买即成喺边度可以买 嘅？我而家咧就会做嗰个方法嘅，我就不如我分享一下我自己做啲咩嘢啦。咁、我就简单啲，我每一日咧就一定会有多士，多士嗰就烘咗佢，咁跟住咧就有两样嘢咧系不断咁样去 rotate 嘅，包括嘅就系有呢个吞拿鱼，吞拿鱼嘅就系罐头嘅吞拿鱼，将佢拎咗出嚟之后，跟住只系需要嘅就系挤一啲沙律酱，即系 mayonnaise 嗰啲叫蛋黄酱，搞完佢之后，如果你有多啲时间嘅话，你可以。再加少少洋葱粒，但系有时会有一个问题就系，如果洋葱粒你食完之后咧，你个口气会比较大，所以我就唔加嘅。咁我就直嘅咁样啦。你加少少盐，你有时甚至乎唔加都得。跟住你就摆落去，抿上去你个多士嗰度，就咁食就咁啦。另外有一个就系烚一只蛋或者烚两只鸡蛋，烚熟佢之后嘅话咧，跟住你就剥咗个壳佢，就将佢切到细细粒粒。咁跟住咧就系再摆上去一啲个蛋黄酱嗰度，挤咗上去之后嘅话咧，又系搞到佢变成一个。就是蛋黄酱同埋碎蛋的感觉， 好味啊！ 又去抿上你个多士嘅上面食嘅话，非常之好。你喜欢嘅话可以加少少芝士，唔中意嘅话亦都可以就咁食就 OK。 我谂我就咁成羹笔都食啊！ 因为咧蛋黄酱加任何嘅嘢，你都发觉嘅就系佢会变咗好似嗰啲酱咁样咧，你搽落去面包嗰度系乜嘢都好食噶。 鸡蛋我就会加一样嘢，我以前好中意食嘅叫番茄，番茄加鸡蛋咧，茄蛋 好 食。我以前曾经亦都系嗰个 chemistry 好好食。 唯独是嘅就系你鸡蛋有啲嘢。会出水，咁所以嘅就系你自己就要小心啲咯，因为佢会整落去你啲衫度啊咁样嘅。 系啊，通常着白色衫咧，佢就濑嘢。 好简单嘅一啲即系早餐啊。头先你所讲嘅就系啦，另外一个就系牛油果啦。牛油果咪又系咁样啫嘛，又系将佢嘅就系压烂佢，跟住你就加少少 pepper， 加少少盐，再加少少呢个extra virgin 嘅 olive oil。嗰啲叫做咩初榨橄榄油，跟住搞完佢之后咧，再摆落去你嗰啲多士嗰度，又系好好味。其实好简单啫嘛，都唔使佢教噶啦。你嘅嚟嚟去呢几样嘢 rotate，甚至乎我就将嗰几样嘢捞埋都得。即系你可以将碎蛋再捞呢个鱼啦。又或者佢就係你可以將碎蛋撈牛油果，非常好味，我話俾你聽。 好，呢、這個周末大家就試下。 溝嚟溝去嘅就係幾樣嘢。 知道。 嚟嚟去都係咁嘅啫。 我聽日試下先。 正早餐，記得啦。咁啊，跟住影翻俾我哋睇睇你撈成點咯。 好啊。搞，好似一樣或者搞。 唔係你乜嘢都將佢就搞為醬嘅話，你揾落去呢啲多士度就好味㗎啦。 好的。 記住今日你點唱嘅時間嚇，大家可以打嚟嘅。 12点钟之后的话可以打来1872388,1872388, 告诉我们今天你想听什么歌还有想点唱给什么人听啊等着你啊大点唱。 Girl, you are came my life to you always. A love like yours is rare. It must have been sent from up above, and I know you'll stay this way for always. And we both know that our love will grow and forever. It will be 十点到一点钟，香港电台第二台都有呢个节目《风骚快活人》，希望每一天大家都有正能量同埋开心心嘅心境。我哋继续啊！今日我哋有位校长喺， 佢就系基督书院嘅冯志德校长， 欢迎欢迎， 佢就会同我哋玩游戏。 OK， 好，先系十点半新闻。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无需与其他地方的抢人才政策比较。他在节目之后补充，不代表政府不看其他人做些什么，当局有留意全球抢人才的手段。孙玉涵说，施政报告提及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涉及三个部分，包括年薪达250万元的人士可以来港发展，当局不考虑学历等的背景，强调高才通的阔度和广度都是比其他的地方多。被问到新加坡只需要年薪200万港元就可以到当地，本港有没有机会再放宽条件，孙玉涵重申不用计较250万元定是200万元，关键是这些人士全部都是高薪，外界应该更加聚焦在另外两点，包括吸引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他又说，人才要时间积累，希望未来三年每年透过相应计划吸引至少35000人来港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英文节目，回应有关施政报告的提问，有听众认为当局可以考虑取消户外口罩令。李家超说，专家一致认为目前仍然有需要维持口罩令，其中一个原因是要确保隐性患者不会传播病毒。他说要保护部分接种率低的群组，包括儿童，免受感染而出现重症或死亡的风险。如果儿童的接种率达到满意水平，社会逐渐回复正常生活，可以重新考虑取消口罩令。有听众质疑当局对毅行者活动的参与人数设限，主办单位亦都不能够向参加者提供饮食，认为限制过于严谨。李家超说，部分防疫措施在疫情严重的时候推出，有空间调整或者作出特别安排。他认同毅行者活动可以在既安全亦都尽兴的安排下进行，他会同政府官员商讨市民的建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行动，增强冲突地区妇女的韧性。 耿爽喺安理会妇女和平与安全公开辩论会议上发言，话目前全球粮食危机越演越烈，国际社会要加快回应，为发展中国家妇女等弱势群众提供紧急援助。又话单边制裁严重破坏阿富汗、叙利亚、古巴和委内瑞拉等国家的经济基础，在当地妇女生存发展的沉重枷锁必须立即予以解除。耿爽说，中方认为只有实现公平正义，才可以令冲突地区的女性相信未来是可期待和美好。又说各国都要采取行动，消除一切形式的歧视，赋予女性更多参与政治进程的机会，确保女性平等有效参与国家治理。美国演员奇云史柏西涉嫌性侵男演员安东尼拉普的案件，纽约曼哈顿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罪名不成立。现年63岁的奇云史柏西被50岁男演员安东尼拉普指控多年前在一次聚会上对他作出性侵行为，入禀索偿$40,000。奇云史柏西一直否认控罪。法院经过为期三星期的审讯，陪审团说安东尼拉普未能够证明奇云史柏西对他进行性侵。报道说，在法官宣读判决之后，奇云史柏西和律师拥抱并离开法庭。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81点，升一点，总成交金额344.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48点，升1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5点，系跌5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93升一仙，腾讯控股234.4升2蚊，恒生中国企业56蚊升2.8，阿里巴巴70.2跌系升2.5，南方恒生科技3.09六系升2.2，美团141.8升1蚊，药明生物42.55跌1.5，京东集团164.8升2.8，中国移动49.6跌5毫，友邦保险66.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50.26，瑞士法郎1.005，加元1.378，人民币7.246，英镑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978，澳元对美元0.6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951点，跌55点。港金报15,24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26.9美元，卖出1,627.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去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尤丽村。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龙尾喺山道对出。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挤塞，龙尾星河名居；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咁另外啦，荃湾嘅海角街由于有爆水管，海角街去深井方向唯一行车线咧就需要封闭噶。咁另外九龙塘嘅联福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浸会大学有道路工程，一带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黄竹坑道埃索油站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葵芳、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东涌与东路回旋处九龙啦，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Music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Two。 国剧八三零，杨洋、赵露思，且视天下。 幽王准备亲自带兵出征，白风直单挑王朝，两人难分高下。黑风色同白风直私揣对策，麦雨琦已经在梁城备战，黑风色决定亲自动身将麦雨琦召回，白风直将希望寄托在麦雨琦的消息度，究竟打不打探到呢？ 国剧八三零，且视天下，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凌晨十二点半精彩重温。 Hello， 我是车淑梅啊。何谓快活人？我想就是那些想吃乜嘢即刻可以吃到，想见边个即刻可以见到，想睡觉即刻可以睡到。啊，仲有啊，想听边个电台节目即刻记得在边度可以听得到啊！记住啦，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钟，风骚快活人咁搞笑，我梗系支持啦！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就可以听得到。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节目十点四十分吓，咁啊喺呢个都市里边咧，人同人有时都好近距离嘅。咁啊有一个少少分享啦，讨论区上边，不过就唔系发生喺香港，但系我谂呢啲情况咧，大家都听完之后咧，都系作为少少警惕好啲啦吓。咁就话喺啲好逼嘅交通工具上边咧，就有个女仔长头发嘅，咁咁啱侧边有一个咧好怕热嘅乘客，就用紧嗰啲手揸嘅细嘅风扇仔啦，咁啊好近咁样喺度吹吹吹吹，点知突然间吹吹下咧。佢嘅头发，即系呢个女仔嘅头发咧，就卷咗 去风扇仔 隔篱嗰个乘客嘅风扇仔度棘住，同埋咧系一路越棘越实，系掹唔翻啦， 好危险啊！ 系啦，好危险。咁最后咧就要剪咗嗰段头发，即系冇咗一截头发。咁第一就吓一跳啦，痛啦，一定痛啦，咁扯咗去，同埋即系冇咗一边嘅，即系冇咗少少嘅头发啦，又唔系冇咗好多嘅，但系对于佢嚟讲都系好唔开心嘅经历咯，咁样样。咁佢就提醒啲人咧，你哋。即系如果你真系坐啲咁逼嘅交通工具，你真系小心啲啦，咁样样。 系啊， 边个小心啲啊？长头发嗰个定系 两个都要小心 嗬、啊？ 你讲得啱，即系长头发嘅 两个都要， 都系要提高警觉。 系啊，嗱、啊，其实咧，我好怀疑呢个头发点样吹入去嘅，因为其实嗰啲风扇仔都好细只嘅啫。 你有冇棘过？ 冇啊，因为同埋 嗰啲嘢。 棘咗咩？佢会棘咗啲咩？ 棘脚咯，佢自己脚棘脚咁， 棘 off， 咪就系咯， 系 棘 off 啊嘛。 嗱，因为咧，我见到有啲人咧，而家兴咧，好似啲 headphone 嗰啲 戴喺个颈嗰度嘅， 系啊系啊，嗰个舒服嘅，嗰啲舒服。我见过试过，咁但系咧，如果你真系长头发咧，反而咧我。真係聽過咧，就係話嗰啲玩嗰啲高架車啊，嗰啲頸巾咧就好危險， 嗰個更加危險， 更加危險。除咗長頭髮之外，就有條頸巾， 分分鐘命仔都冇。係 啊，係啊。 不過你如果喺多人嘅地方咧，你有冇試過無端端俾人整親㗎？我細個嘅時候咧。嗰陣時咧，仲未有不准吸煙，即係喺一啲叫做公眾地方咧，未有嗰樣嘢啦。好多嗰啲人咧揸住口煙一路行一路食咧，我試過俾人拉到喎，唔知你唔止一次。 試過， 你 會 唔會覺得佢黑仔咪？ 係啊， 黑仔咪嘅就係即係你講嗰啲嘢，我覺得佢就哇，我從來冇。 你從來冇試過， 都會中招 啊！因為佢咁樣夾住 夾住行啊嘛。 你有冇試過？ 試過，唔係辣到隻手咁。 係啊，因為佢著咁口煙。 係啊， 係啊。又試過咧喺街市咧，因為人哋買完嘢一袋咁樣咧，行下行下，哦，原來佢裏邊咧有一啲叫做魚，係你咁叻嘅，因為佢啲鰭咧係篤咗出嚟， 咁、你都篤 篤咗出嚟， 冇笑好講， 無端端篤咗一下， 但係我冇笑好講，我真係覺得你真係黑仔咪， 你係咪？ 你冇發覺啊？ 我知啊， 佢街又又會俾人哋插到啊， 係啊，沖涼燉水啊， 我從來冇試過呢啲咁嘅家居意外，好奇怪。怪啊！ 知道啲咩？同埋呢啲咧，真系防不勝防。你點會知道佢個袋裏邊擺咗一啲會拮出嚟嘅刺嘅嗰啲魚鰭咧？ 但係點解你要跟車咁貼咧？ 係啊， 唔係啊，街市又 你想攞人哋嗰條魚啊？ 唔 係 啊，我嘅意思係 我知 啊，你明我講咩嘛？ 你行咁埋做咩？ 你佢攞住濕水咁樣。 如果你去過一啲舊嘅傳統街市，你知道咧，佢哋將啲嘢擺到好出啦。嗰條路咧。 系行到一个人嘅啫，甚至有时唔该借借行唔到嘅， 系定系你又要咩啊？要借借借就摄过去，跟住就捉到啊！你知你心急噶啦， 借咩借咩滚水， 系咁啦。我成日去街市要买嘢，又唔叫有人铲我，或者插我， 我都冇试过。 你有冇试过？ 冇试过。 你成日都有买嘢， 争啲线到就试过。 我除非 所以我依家好小心， 系我拣鱼就会。有时你会噶嘛， 即 系 俾你预计出 预期啊， 系啊系啊会啊， 但你会落手拣噶， 我落手拣噶， 哦 OK， 而家街市唔准噶啦， 哦我可以， 系啊，因为佢惊你有啲消毒 哦， 洗手啊，所以佢唔俾你掂嗰啲水， 你宁愿纸咯呢一条， 系啊， 我都比较少搵手去摸嘅， 系啊， 我就有嘅， 同埋俾啲鱼惨到真系要好小心， 嗯， 系啊，会有事嘅， 食肉菌 啊 嘛， 系啊系啊， 即系海产都试过啦，即系有啲净系汤鱼嗰啲手指都冇埋， 系啊， 要切，因为有嗰啲菌啊嘛， 小心 小心小心 啊。 最紧要小心上得万年船，阿老师啊，今日有人问定你啦，已经今日你唱啲咩歌啊？即系大家你啲 fans 真系好关心。 死啦！我真系好对唔住你老师啊！我发觉我呢一轮真系荒废咗我啲音乐事业同埋音乐嘅学业啊， 嗯、 越嚟越退步啊！ 我 唔知点。 你讲完之后，你会点样继续？即系吓？ 繼續反思呢個問題， 一年之後都仲諗緊，都發覺嘅就係都算啦，咁係咪？嗱，我可以同大家可以交代一下嘅，即係今朝早一翻嚟，我就見到佢咧， 哇，好惡， 悠哉悠哉咁樣坐喺度，仲問我食唔食早餐？咁我話我已經食咗早餐啦，我話你練咗歌未啊？咁跟住收尾咧，佢就話： 老師，你做咗功課未啊？ 咁跟住佢就好一陣間 先。佢個尾音已經好長啦，係咪啊？ 但係我仲俾你落去買埋早餐， 係啊，我知啊， 上嚟嘅就，我仲同你讲嘅就系话，不如你食完先至练啦。咁跟住佢就话嗰啲三文治咧好热，又话摊冻先。 系我知机啊。 系啦，咁跟住咧就喺嗰个咁啊拿佢少少嗰啲，系啊，我就话你不如试下啦咁样。跟住就发觉佢就 系 高不成低不走。 系啊，高音不成。 个 key 系啦，如果唱高嘅佢就会好似鬼 只老牛咁， 好似鬼脸咁。咁但系如果你系一低嘅话咧，你就会发觉嘅就系佢咧就好似拉牛上我唔知佢一陣間會點。 唔緊要，老師，因為佢係自由 key 嘅，佢最舒服嘅 key 佢就唱嘅。 我雖則係咁樣嘅啫，但係問題係在於佢就首歌大家都知噶嘛。你明嗎？ 我明白 啊！如果首歌大家都不識嘅，咁咪當一首新歌聽咯。 胡混咗過去先， 胡混過去。但大家首歌就係即係耳熟能詳嘅，咁你一陣間又唔係高又唔係低，咁我唔知你點搞。 我知道啊，我知道啊。 用你嘅方法演繹啦。 我都揭一聲笑咗出嚟。 我哋係啊，佢未試過笑得咁開心啊！ 咁就好啦。 發覺係冇得救。 咁就好啦，太好啦！依家就留意我哋。 就 都要賣個關子先，咁啊咩歌一陣間先知。其實我今日咧就少少咧想退堂嘅，我今日真係一路都未寫好，直至翻嚟嗰個路上面我都仲喺度諗緊，可唔可以同你講我今日冇功課交咧？ 咪唔好嚟呢套 啦， 你係才子嚟噶嘛？我覺得佢特登擺呢個局嘅， 我真係未填啊！你嗰個講假， 我未填好啊！我知你講真，但係你一定咧正最後兩分鐘 咧 填好 啦。最後咩嘅就佢就會得㗎啦，冇錯呢個。 突顯到呢一個才 子 嘅 風 範，係咪先？ 我拜你， 馬老師， 我拜你。 我要借用你嗰日嗰句説話，佢哋禮華節曲真係好叻。你哋禮華節曲真係 好叻。你唔好一陣間真係填到， 梗係填到啦。 你哋禮華節曲 啊， 得些好耳雙唔手啊，你哋。 就填呢两句， 又似你，一定要唱。 射好耳水满手啦。 如果命里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 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灭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泪流。 谭咏麟嘅《爱在深秋》，翻嚟我哋会有今日星期嘅网上情缘。 以后让我倚在深秋，回忆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情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人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 网上情缘。追求爱情，等待爱情，是很多人的人之常情。但如果有一天爱情烧伤了你的心，你又会不会否认爱情，抗拒爱情？曾经得过，现在失去，会不会宁愿从来没得过？对于以前认识过的这个人，心里面是会有怀念还是痛恨？想再见还是不想再见？真的很矛盾一件事。如果你爱过又受过伤的话，你就会明白那种感受。 It's just a silly phase I'm going through. And just because I call you up, don't get me wrong, don't think you've got it made. I'm not in love, no, no. 爱情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一个寂寞的化妆游戏？在这个游戏里面，我不知道你是哪个，你不知道我是哪个，甚至大家都不知道自己是哪个，只是知道我们不停在这个迷宫里面找寻最适合的一个人，直至找到爱情为止。 Are we really happy?This lonely game we play, looking for the right words to say, searching but not finding, understanding any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Of leaving disappear each time I see your eyes, and no matter how hard I try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 why we carry on this way, we're lost in this masquerade.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室外温摄氏27度，翻嚟我哋就会有。你又知唔知？千祈冇人开谂。 都是应该有能力取得100个提名，又说这个数字意味最多3人可以成为候选人。英国传媒报道，保守党将会在一个星期内完成领袖选举，投票将会在今个月28号结束，新党魁会在今个月31号上任。南韩新增24,751宗新冠确诊个案，最多30名患者死亡，累积超过2,524万人确诊，28,952人死亡。卫生当局警告话，病毒的繁殖率时隔9个星期再次超过1，意味病毒可能会再次快速传播。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位于吕宋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7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吕宋海峡一带。预测本港地区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62点，跌17点，总成交金额41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8点，升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54点，跌1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9三升一仙，腾讯控股235.2升2.8，恒生中国企业56蚊升2.8，阿里巴巴70.5升6毫，南方恒生科技3.03蚊系3.09六升2.4，美团141.9升1.1，药明生物42.9升2毫，京东集团165.5升3.5，快手41.8跌1.75，中国移动49.5跌5.5。外围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5，英镑8.806，瑞士法郎7.812，澳元4.928，加元5.699，新西兰元4.449，欧元7.679。每百日元对港元5.22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22。日经平均指数报26,951点，跌55点。港金报15,240蚊，跌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26.05美元，卖出1,626.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有宗交通意外，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骏景园对出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对出啦。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骏景园嘅中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沙田港铁站。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就车多缓慢；九龙塘的联福道去翻联合道方向近住浸会大学，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近住浸会大学都系比较车多。另外荃湾的海角街有爆水管，海角街去深井方向唯一行车线需要封闭的。另外九龙城的牙前朗道都是受爆水管影响，牙前朗道近九龙城街市附近快线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三号干线落斜葵芳、三号干线一号码头机场、

记得听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你又知唔知道？马上开始，有请我哋介绍下，我哋今日嘉宾就系基督书院冯志德校长。 冯校长，早晨。 各位同学，早晨啊！ 哇，冯校长，有人赞你靓仔啊！ 哇，摆 你张相，摆你张相， 实在太识即系讲， 太识讲嘢啦，唔系， 因为讲真噶， 好有书卷味啊，校长啊，尤其是你翘起嗰个手咧，好即系我唔知点形容，好系啊，系好威严啊， 摄影师指定的动作 啫，咁你要多谢你的摄影 师、啊、大家就上网睇下阿冯校长嗰、那个 吓。可唔可以介绍个摄影师俾我？我都想影翻 张。你 keep 一 keep fit 先好冇？ 好嘢。 唔好意思，有人比較坦白少少。 校長一定有聽我哋節目，知道阿馬強咧慣咗走呢一個粗礦式路線嚇。 佢周末強啊嘛， 周末強。 果然真係聽咗我哋嘅節目啊嚇。 好啦，我哋同校長講咗我哋頭先嘅一間嘅流程 啦。佢知道噶啦，咁所以其實第一回合嘅話，當然咧就要有請嘅就係梁同學。 你又知唔知而家同學問大家咁校長歡迎隨時一齊參與作答嘅呢個問題係關於運動嘅嗱，各位同學問埋校長啦，運動咧有一定嘅嚇，好多運動都有一定嘅危險性啦，即係你可能會受傷嘅。到底喺十大最危險運動裏面第一名，即係話嗰個受傷嘅機率最高最危險是什么呢？我曾经参考过网上很多不同的文章关于这个最危险运动。很多在十名内的排名呢有上有落。譬如在这个呢这个运动是可能第二啦那个第三。但是在这么多个排名里面全部都是选它最危险。所以我相信的应受性呢应该都挺高的。好啦，以下五种运动你觉得哪个是最危险运动的第一名呢？第一，笨猪跳 bungee jump。第二，悬崖跳水，大家有时睇戏都见过啦，吓啲男主角啊，咩泰山喺最高嘅地方，嘣一声跳落下边，下边好啲，即系嗰啲叫怪石嶙峋啊，随时会撞到嗰个人咧粉碎噶。第三，嗱呢个唔系普通潜水吓，第三讲紧系岩洞潜水，岩洞潜水，即系话嗰啲潜水员要潜入一啲岩洞里边去揾一啲嘢。岩洞潜水是死亡率最高的潜水方式，在潜水来计最死亡率最高的。第四，翼即是鸡翼的翼，翼装飞行，着件衫下面有个好像一个扑这样的格底那里一路 跳，像飞鼠那只 好像飞鼠那样、叫翼装飞行，它正确的名称。第五，极限登山，登山呢即是攀岩呢是比较常见的健康运动，不过极限登山佢系唔用任何工具，徒手爬嗰啲攀岩嘅 徒手 攀岩。第一，笨猪跳；第二，悬崖跳水；第三，岩洞潜水；第四，翼装飞行；第五，极限登山，亦都系徒手攀岩。到底边样系最危险呢？ 我想皱眉头。 真係皺曬眉喎！ 係啊，我哋逐樣逐樣嚟去 逐個解拆， 剔除。 冇錯。 跟珠針，我覺得其實唔係好危險嘅啫，因為至少都有條繩係啊，吊住啊， 都係啊， 跳一下啫。 係啊，一下啫嘛。呢個我會剔除。 我都剔除。 第二跳懸崖跳水，懸崖跳水咧。 我覺得專業人士先玩嘅， 係啊， 所以受傷機會應該冇咁高。 懸崖跳水， 冇錯，冇咁高。 好啊，我哋又剔除佢啊。潛水嗰啲岩洞嘅潛水。 我都覺得唔係好危險，因為佢有裝備， 有曬裝備喎。 係啊， 唔 係 普通人。 嗱，岩洞潛水點解會危險呢？因為多數喺岩洞裏面咧係好黑暗嘅，少少失誤咧，第一會出現窒息， 燈啊嘛， 咁會壞噶嘛，同埋啲人要揾佢啊，即係要揾佢嘅時候都有啲困難嘅。不過 anyway， 好，你繼續。 第四， 呢個剔唔剔除？剔唔剔除？岩洞潛水， 我會剔除咯。 好嘢。OK， 好。翼裝飛行，即係好似嗰啲 有危險啦，我覺得。 呢個似啲啊，因為始終空中嗰個氣流咧，預計唔到， 控制唔到， 爭少少就爭少少噶啦。 係啊，同埋翼裝飛行其實佢好似著件衫有個翼，即係好似飛鼠咁嘅啫。你跌落嚟就咩都冇啊！ 冇錯。 好啊，咁另外登山咧 都危險，我覺得 呢個我覺得就風險係最高嘅。 徒手攀登啊！ 徒手攀 工具啊！ 真係欺山莫欺水都好啦，山嗰啲石有時鬆一鬆，跌一跌，徒手喎、 啊。嗰啲真係好恐怖㗎，嗰只係得啲粉㗎咋。跟住佢就會攝隻手攝住喺啲罅嗰度，跟住就上去啦。 好犀利，真 係 好佩服，好佩服。 呢、這、一個， 我覺得係四五。 同意，我覺得唔係四就五啦。 好，咁我哋分散投資。 好啊， 好啦， 我就直就此意喎。 分散投資好唔好？好，誒、校長揀先。 我揀先啊， 系你揀先， 跟你喎、 啊，你係福星， 翼裝飛行定係登山？ 我揀登山，你揀咩？ 呢兩個就先嗱，登山。 咁啊，我轉睇跟阿小強先 、欸。我想問，我想問，其實呢個咁嘅運動嘅話咧，係咩人選出嚟噶？ 诶、哎，运动界选出嚟嘅，即系以个死亡率、受伤与死亡率、受伤同埋死亡率。 欸、有个嗱，越少人玩，譬如话得四个人玩，嗯、死咗两个，咁佢百分比就好高噶啦。 啱啊，统计上合理， 啊、统计学 系啊，系啊，吓、啊。但系我又好少见到嘅就系嗰啲咩攀登登山嗰啲人，真系有啲咩？唔、欸、系， 但 系 损伤一般，佢未必报道啊嘛。 系啊， 好认真吓、啊，各位同学吓， 班长吓，我都系拣登山。 其实你都系衰嘅，我哋应该有四个选项嘅啫，佢俾咗五个你啦、 啊。你 是 你踩一个先， 系啊， 你踩一个先， 好，我踩 一个唔系嘅， 混珠调查。 嗱、 啊，系啊， 几衰、啊，我哋因为听错咗嘛。 我听咁多次都系四个，突然间变五个， 系咪咁讲啊？系咪应该要出声先？呢啲 位，我踩咗咯，而家 登山。 登山， 我揀登山， 我都揀， 系啦， 咁就冇分散噶咯。 哦，咁分散头先，我系翼装飞行啊，好冇？你哋两个登山，冇问题。 有冇人啱？ 好， 有冇人啱？ 有人啱。 好， 咁得啦。 正确答案系 登山。极限登山，徒手攀爬系最危险嘅 目的。 签奏，联想我放开手走，默默承受，亦从未开口，再忍受渐多烦恼。愉快后够不清怎结尾，内疚后悔呢刻想见你，乐意被捉摸，心里没余地逃避。每一次也认定系我错，有冇？就变咗死蠢，我想试下日日被放纵，冇谂过太寂寞又太冻，从来都不懂，太冲动变咗心痛。我食嘅菜单，你话太口淡，简单嘅晚餐会令你想喊，我只想专注，你怪我特殊，有再多好处都比你放到心远。是要就你分不清对错，愿你未有。 你又知唔知道第二位出场问问题就是 Lipo？ 好， 嚟啦， 住啦噃。 嗯， 我想听过嘅就系话，大家都一定有听过嘅就系压轴表演，系咪？ 听过。 好啦，压轴呢两个字本来是来自乜嘢嘅俗语呢？佢是来自一样嘢嘅一个俗语嚟嘅。嗯，做乜笑啊？你知啊？ 我唔识。 哦、，OK。A 印刷 ，B 汽车制造 ，C 戏曲 ，D 做面。 边样面 ？Noodle 啊？ 做面啊？系啊，咩叫 noodles？ 冇 错， 面条。压、 okay、 轴呢、這个究竟本来系来自边度嘅俗语咧、？A 印刷 ，B 汽车制造 ，C 戏曲 ，D 做面。 印刷。 我都覺得是人賊， 人賊 壓軸的意思即是最後了。以前那些滾筒， 未必滾筒那個軸啊， 是啊， 壓下去嘛，印嘢個壓 啊 嘛， 係啊， 啱唔啱？會唔會係啊？ 你兩個咁肯定， 估嘅咋，估嘅咋，我哋通常肯定嗰啲都輸噶。 我猜過你， 你啫。 係啊， 我覺得呢個節目啲題目咧，越似咧就越唔係嘅。 係啊， 係冇錯， 有 冇錯冇錯， 通常都係咁嘅。 我等校長嘅加持先。 我就會否決咗戲曲先， 係 因為本身嘅意義咁，通常都唔係嘅， 冇錯， 係嘛？源起 咁啊，做面咧就完全好似系冇乜相关。 嗰啲粥面啊，攞支 系啊 压压落去， 需唔需要压粥咧？真系吓，最后屘有个粥嘅咩？ 但系我觉得佢作嘅呢个 系嘛？咁一定有三个系作嘅，不过问题系边个会似啫？ 夸张啲， 汽车嘅咩话 ？Sorry。 汽車製造 就咁 嘅 汽車 製造， 我都 係 印刷，都 係印刷。 不過我為咗同大家有少少唔同， 唔 好意思，好玩噶嘛， 係冇錯，分散投資。 我頭先已經破蛋噶啦， 係 冇問題， 交代到啦已經係嘛？ 做面條， 好，你做面條，好，我係印刷， 我都係印刷。 你係印刷係咪？兩個印刷， 有冇人中？有冇人中？ 冇人中。 哎呀， 我都話我真係。正正 汽车制造同埋戏曲， 戏曲我揀戏曲， 我汽车制造， 我汽车制造， 系啊，我哋跟下，我跟校长咁嚟，都系唔好跟你， 我跟梁继章， 我哋互相跟， 我跟自己， 有冇人中？ 梗 有，梗 有 啦， 真系废 话， 我仔嚟噶你， 校长赶咗出课室啦， 答案就系 坚持自己嘅己见系啱嘅，系戏曲啊，有好多嘢同大家讲噶吓，喺词海当中咧，压轴本来咧就系戏曲嘅俗语嚟噶。其实咧，大家都以为压轴咧就系最后尾嘅一场表演，都系错噶。压轴嘅意思嘅就系倒数第二嘅意思，因为一台嘅折子戏演出嘅倒数第二个戏码咧就为之压轴啦。喺戏曲当中嘅话咧，大轴就称为送客戏，其实咧最后尾嘅嗰一场先至叫做大轴，并非叫做压轴。点解要叫做压轴咧？就因为好多时候以前嘅折子戏咧，一做就做成三四个钟头嘅，有好多人其实基本上系唔睇晒佢就要走，所以佢哋要将最紧张同埋最好睇嘅戏码咧，就要摆喺嘅就系倒数第二个嘅嗰个折子戏里面度去做，所以咧就叫做压轴，因为系最好睇嘅。但你反而到最后尾嘅嗰一场嘅话咧，佢就会有一啲其他啲杂耍啊咁样咧，就耍咗佢就算噶啦。所以其实大家都以为压轴咧系最后尾同埋最精彩嘅系，最精彩嘅系啱，但系最后尾嘅系错噶。 好， 系咪学到嘅？ 好嘢， 好嘢，好嘢， 折子戏啊，或者 戏 曲啊。 好，到马小强。 好嗱，我又系就翻运动，就翻校长嗱。NBA 咧有一个人形喺度噶嘛，个 logo 啊，大家有冇印象？ 有，掟篮球嗰个样嘛。 系啊，我想问一下，到底呢个系咩嚟嘅咧 ？A 系一个真嘅球员 ，B 系一个创作嘅人物 ，C 揾一个 model 嚟影相，然后做出嚟 ，D 就系哇犀利啦，揾一个中国嘅剪纸大师剪咗个人形公仔出嚟。四个答案，到底佢系一个真嘅球员咧，定一个创作嘅人物，定一话揾个 model 嚟？诶，哇，呢个靓仔嚟，跟住就系 校长眉头深锁， 最后一个就系中国剪纸大师，就咁样剪到个人形出嚟。好， 校长系咩啊？你觉得？ 一认真就眉头深锁， 好，你唔好认真噶啦。 唔怪得知， 你已经有一分啦。 唔怪得知阿马小强从来冇眉头深锁啦。从来冇认真过， 我宽颜。 我又系用呢个删除法啦。 嚟啊，删除。 系咯， 你删除咩啊？ 中国剪 纸，中国剪纸好似 美国 NBA 照计个缘起要拉得远咗。 我一嚟我就觉得系球员嘅，即系最正常就系球员嘅，但系一啲唔正常嘅人唔会出啲正常嘅。 系啊，冇错啊，佢系非常唔正常噶。 球员， 我又觉得球员。係嘛？成個 NBA 咁大，為咗一個球員，又好似嗰個球員咪神級嚟噶咯噃。 有噶嘛都。 咁都係啫。 同埋我想問咧，阿馬老師有咗幾耐呢個 logo？ 六十年代有噶啦。 哦， 係啦， 即係60年開始。 係啦，六十年代啦。 一個 model 啊，即係求其揾個男人係嘛？ 係啊， 都唔求其噶。即係你有翻咁好身形先啦，係咪 啊？人物咩人物話？第 B 係。 B 是 创 作一个人物，是啊，即是自己 create 出来的， 创作一个人物啊，六十年代。六十年代会怎样去创作一个这样的标志呢？ 不像咯，那个年代我觉得。 C 是什么话？ model 系 啦，揾一个球技，揾一个 model， 球技揾一个 model， 创作 model， 我 同你一样， 系啊 ，C 系好。 我估创作 两个 model， 一个 创 作，有冇中？ 错， 咁啊剪纸咯， 咁就系最唔似一个啦， 剪纸 啦， 球员， 剪纸球员， 富贵险中球， 好， 剪纸， 两个剪纸个球员，正确答案系 你啦， 系啊， 有一个叫 Jerry 嘅球员系啦，咁佢。 是一个真球员嚟嘅，但系咧个球员咧就话：，诶，千祈唔好话俾人听系我嚟噶， 因为 佢费事咧，即系第一佢唔系最红嗰、那个。系啊，我费事话。 咁但我又想知点解拣佢咧？其实又如果 系因为个设计大师啊 Alan 咧，就觉得佢啱啱有一张相，就觉得佢个姿势非常靓嘅、哦，所以就用佢嚟做。 明白 啊！嗰日我冇落场啫，如果我落场咧，就应该用我嗰张啦。 哇！以后睇 NBA 更加投入啊，真 系。系啊， 一定要睇嗰个 logo。 就谂起 马 小 强 系咪？ 唔系，我谂起 Jerry 喎。系啊 ，Jerry。好啦，嗱，答半翻嚟咧，就会有校长出题，咩范围啊？校长， 校长咩范围啊？ 犀利啦！承接大家呢个运动历史题。 哇！ 做个风骚快活人，愉快开心也惬意。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有爱就像百合时，打开关怀空间。 时间到十一点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啦，廿七度嘅气温，相对湿度56%嘅，先啦，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本台英文节目回应施政报告的提问，他说非常有信心施政报告提出的措施可以吸引外来人才，而且可以对应十四五规划提出香港八大中心的定位。他说过去两年香港流失大约140,000劳动人口，三分二属管理级或高层。人才流失的其中一个原因是本港实施的防疫措施，但这些只是短期的影响。香港具备吸引力的 DNA， 包括简单税制、低税率，是具活力和汇聚中西文化的城市，亦都位处亚洲中心。有听众建议在堆填区兴建公屋，李家超说要考虑堆填区起屋是不是适切居所，令人每晚留宿，认为堆填区较适宜兴建公园或者康乐设施。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施政报告中有不少积极进取的措施，招商引资人才，政府会构建新体系，持续强化香港的竞争力，增强发展动能。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昨日同领事团和国际商务委员会成员会面，分享施政报告内的愿景和政策，展述本届政府将会如何和社会各界携手为香港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李家超指出，香港有祖国大力支持，同埋同世界紧密相连的独特优势，是连接全球市场和内地的重要窗口，认为香港一直是国际大都市，未来亦都将会继续保持。政府昨日公布未来十年属地供应量达3200多公顷。发展局局长凌汉豪在一个电台节目说，其中1300多公顷位于北部都会区，占果区预算发展土地的四成，来自古洞北、粉岭北、洪水桥新发展区。他期望年底向立法会提交修订条例草案，修订法例草案进一步简化部分的发展程序，例如城市规划和收地程序平衡进行，在取得立法会拨款前和持份者商讨安置补偿，并压缩城规会申述意见的时间等。凌汉豪澄清，郊野公园边陲地带属于公园范围内，如果要发展，要将这些地方剔除出公园的范围。至于绿化地是位于郊野公园外，原意是作为郊野公园和发展用地之间的平衡。他认为绿化地本身生态价值比郊野公园低，昨日公布的属地供应量即是包括250多公顷的绿化地。 日本今日起将新一批新冠疫苗的接种间距缩短至三个月，估计年内将会新增2000多万人可以接种新疫苗。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日本的每星期感染病例数目在大约两个月内首次增加。卫生专家警告，当地已经进入新一波疫情，除了冲绳之外，其他46个都道府县的个案都上升。由专家组成的疫苗小组认为，第八波疫情可能同流感同时流行，透过接种疫苗提高免疫力很重要，赞成缩短接种疫苗间距时间。天气方面，预测天晴，日间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下星期初风势颇大，亦都有一两阵骤雨。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72点，跌7点，总成交金额471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2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93升1仙，腾讯控股235.8升3.4，恒生中国企业55.96升2.4，阿里巴巴70.6升7毫，美团141.4升6毫，药明生物42.8升1毫，京东集团165元升3元，快手41.45跌2.1，友邦保险66.35跌7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5，日元15.28，瑞士法郎1.006，加元1.378，人民币7.25，英镑对美元1.122，欧元对美元0.978，澳元对美元0.628，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日经平均指数报26970点，跌36点，港金报15220元，跌50元。伦敦金本安市买入1625.16美元，卖出1625.6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松苑附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噶，就系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美松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城门隧道嘅沙田出口。咁另外较早前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近住骏景园嘅交通意外清理好，咁而家大埔公路入大埔方向近住骏景园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近住游丽村，由于慢线有工程啦，咁而家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就接近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坑口嘅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就喺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对出。荃湾嘅海角街有爆水管。海角街去深井方向唯一行车线仍然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郑直之大清、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上水同埋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人士应该时刻保持专心留心，不分心，避免意外发生，这样才可以尽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喺内地小区做警察，点样先算做好呢份工呢？除咗执法，仲要教育。听下阿 Sir 点样讲？ 就攞阳光小区呢件事嚟讲啊。处理问题之前呢，一定要做好细致的调查工作，如果不是你就是激发矛盾，不是化解矛盾。 国剧夜场警察荣誉，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擲眼仔决定？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至1点，梁继章、李丽睿。 阿马咩啊？ 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未继续我哋嘅你又知唔知之前咧，首先提提我哋今日咧点唱嘅时间就喺12点半，电话号码就系 1872388， 1872388。 冇错，靓仔 Otten 咧等紧你嘅电话，快啲打嚟啦！你又知唔知嚟到？校长问问题， 再次欢迎嘅就系我哋嘅基督书院嘅冯志德校长。 Yeah， 大家好， 好啦，好紧张吓，而家由校长发问， 校长， 好开心啊，可以问翻你哋， 好啊， 咩 手 报晒， 头先嗰啲咩运动题系咪？而家等我嚟啦，嗱，运动历史题第一题， 好， 奥运几时开始？你哋实知嘅。是1896年。嗱，个问题就是由第一届奥运开始，究竟有乜嘢项目系到而家都继续举行嘅咧？即系可以话系资格最老噶啦。咁我俾四个选择你哋啦。 好 ，A 拳击 ，B 剑击 ，C 马术 ，D 射箭。 我以为是田径嗰啲， 我以为 是马拉松，系啊，跑步嗰啲啊，冇， 咁易咩？ 剑击、马术 ，D 系咩话 ？Sorry， 射箭， 射箭， 我估射箭， 点解？ 古罗马， 因为以前古 罗马 嘛， 系啊， 我都估系。 古罗马 A 系咩？都打交噶喎。 A 系咩 ？A 系咩？ 拳击啊，打交啊，头先校长话都打交啊， 系啊， 有啲跳人， 马术， 拳击都好耐噶，但系。 但我觉得不是一个重点的项目。 我会揀剑击和最后尾那个 射箭。 嗱，俾啲 tips 你 啊。好啊。 奥运项目呢通常往往同个主办国或者个主办者有关。咁当年嘅发起人呢就唔系希腊人嚟㗎喎，系一个法国人。 法国人马索？马索？我记得我喺法国流浪先都成骑马。 咩马？ 骑咩马？ 鞭马。是不是鞭马夜总会那个？ 哎呀！ 校长啊，你话佢哋啦， 听唔到，我咩都听唔到，暂时。 咁冇规矩啊，你两个。 诶，同学，同学，快啲翻翻嚟个问题度。 剑击，我拣剑击。好 ，B 剑击。 我拣马术。 马术。马术。 因为嗰时即系欧洲嗰啲绅士咧， 我 觉得 我都觉得应该系。 系啊。 好啦，我跟埋马小强啦。 两个 马术， 一 个剑击，一个剑击。好嘢，有人中喎。 马术。 啊。 答案就 是这个奥运发起人呢本身是一个剑击好手来 的。哎呀 你在哪里流浪啊你在我边忽流浪啊骑什么马啊 好同学同学我们回来先。其实呢 你玩他啦校长 我们和谐和谐和谐相 处。我不跟你啦都知道你今天黑仔强啦。 啊女同学好叻啊呢次。其实呢由中世纪呢公元400几年至1400几年呢剑都是贵族啊骑士随身必备的武器来的。咁啲剑咧由笨重变到轻巧啲啦，跟住开始咧传授剑击术啦，再成为运动，直至1776年咧增设埋呢个防护设备，即系啲面罩啊、保护衣咧，减少受伤。而1882年咧成立咗第一个剑击嘅协会。咁所以1896年即系10几年后咧。正式成为奥运的项目，直至而家。 知道。 我哋而家香港嘅剑击都好， 冇错啦，所以拣呢个题目咯，好嘢。 多谢校长。 啊， 好， 系啊，我破蛋啊，我要， 哎呀，好嘈啊， 校长啫， 就你名啊， 你其实发过边度流浪，我都想知道吓， 诶，唔好理啦，唔好阻校长时间， 唔好咁讲，好啦，跟住啊讲都系运动历史，同我最中意嘅足球有关，足球场上边有红黄牌制度，大家都知啩， 知， 但系呢个制度系几时开始嘅咧？ 好啦，校长啊，其实佢开始咗咪得咯。 何必理佢几时开始咧？ 我哋人咧学习系有意义嘅。校长话个答案嘅时候，你就知道好有意思啦。 冇错， 校长呢个环月嘅学生咧，使唔使叫佢小过啊？ 我哋正正系最想教好呢啲咁嘅学生。好，我哋听下四个选择。 好 A 顺序嘅啫。A 1927年嘅英国足球联赛。 嗯。 B 1936年嘅奥运足球。 嗯。 C1954年嘅国际足协成立50周年纪念杯， 嗯 ，D 1970年嘅世界杯， 世界杯黄牌， 红黄牌， 红黄牌制度， 红牌制度，嗯，1936年嘅歌系乜嘢啊？ 1970年嘅世界杯， 36 系奥运足球，嗰年有奥运会有足球赛事， 我拣 C 国际足协1954年。即系呢啲 international 嘅嘢，系咪先？ 得啦得啦，费噏完啦！我仲嬲紧，头先跟咗你啊！ 你冇咁少， 冷静啲，冷静啲。 我跟1936， 佢流浪，你唔使跟佢嘅。 系啊，冇错。1936， 1936即系 B 奥运。我拣足协， 我拣 A 1927年英国。 1954 好 A B 你 A B C 都 有人拣 ，A B C 都有人拣。 你 点 解要拣英国嘅？ 因为我觉得嗰只英国个足球好似大家都会觉得好似系咯， 锐锐都醒喎。因为英国足球喺1888年开始，历史悠久， 系啊，所以我觉得佢就应该系佢咯。 有意思， 你系咪跟佢啊？ 小强，你想转态咁？ 我唔会，我做人我唔中意咁样一系一，二系二， 系嘛？流浪就流浪。明白明白， 好，即系 A B C 都有人 ，A B C 都有， 好犀利， 有冇人啱？ 呢条题目我真系出得太好啦，冇人中啊！ 啊 D 啊， 嗱， 系咪好精彩咧？其实喺红黄牌制度之前咧，球证系用说话啦、手势咧去警告同埋罚人出场，但系言语同手势有阵时唔统一，就好多时矛盾冲突。 哦， 话说喺1966年嘅世界杯啊，有一场嘅赛事咧，英国咧就同阿根廷咧八强，咁、 嗯、 有个阿根廷嘅队长咧就俾当时嘅德国籍嘅裁判咧要判佢出场， 嗯、 但佢拒绝离开。 嗯， 喺场边咧有个英国嘅球证，佢嗰场唔系执法，但系就冲入场。用佢唔咸唔淡嘅西班牙話咧，就勸呢個阿根廷嘅隊長：你離開啦，球證想你出場啊咁樣，咁先成功。咁事後呢個英國嘅球證咧， 我唔 真 係明， 佢就話：咦，都要諗個方法喎、啊，點能夠 有個制度先得？ 係啦 ，I don't know。 然後最有趣就係佢就喺個交通燈睇，咦，紅黃綠燈呢個都係一個方法喎、啊，就係、是、咁。 由交通燈 冇錯啦，就 叫 一個紅黃牌。好好結果咧就係1970年嘅世界盃開始使用啦。 嗯， 我太深啦， 唔系啊，但呢个题目好有教育意义， 好有意思，好有意思嘅， 学到嘢，我真系学到嘢， 系啦，个意思就系唔好太信我哋嘅印象，你觉得红黄牌好耐噶啦， 系我以为好耐啊， 系咪？哇，原来系1970年噶咋， 嗯，明白晒， 好啦，第三题。 好，第三题梗系延续落去啦。既然大家都唔啱， 咁、就不如继续问啦。 讲起 我都系零分、啊， 我都系零分， 系嘛？ 我都系零分，我都系零分， 所以破蛋系好紧要噶。好啦，讲起红黄牌，球证另一个法宝系咩咧？哨子啦，大家都知嗬，冇错啦。咁究竟哨子嘅使用缘起系啲咩嘅咧？ 哨子嘅使用原理啊？ 点解无端端球赛足球仲会出用哨子去吹嘅咧、嗯？好啦，四个选择、 嗯、 ：A 系嚟自一个球场嘅暴力事件、 嗯、 ；B 系嚟自恶劣嘅天气；C 系因为一单嘅诉讼、 嗯、 ；D 系因为一个商业嘅赞助行为。 赞助行为？ 嗯， 赞助 B B 啊？ 嗱，可以解释嘅商业赞助咧，就系当时咧。有贊助係贊助兩隊嘅球衣嘅，咁但係發覺競爭激烈咧，就想贊助多啲，於是咧就贊助俾球證 求证之后咧，再俾啲装备佢，嗱，俾埋个哨子你啦，咁样。啊，自此发觉，咦，哨子又几好用。 你讲得咁，你讲得咁入，咁似嘅，系咯，讲得咁似，系咪呢个就系答案咧？ 呢个似啊。咁我讲埋其他几个嘅。 好啊，好啊，好啊。 嗱 ，A 点解系球场暴力咧？ 校长作嘢作惯。 我哋创作咧系一种 艺术嚟嘅。 艺术，冇错。球场暴力咧就系梗系有场赛事有暴力事件。啲球迷起哄咯，後來就要用哨子先去驅趕球迷咯。 呢、這個唔係，呢、這個唔 係。B 惡劣天氣咧，就話説以前咧，嗱，我講漏咗一樣嘢，哨子嘅使用係1875年啊，1875年好耐噶。話説咧，惡劣天氣就係咧嗰陣咧就冇落雨，球賽可以進行，但係咧有啲旱天雷啊，大家知咩叫旱天雷 啊？ 不斷咧好密嘅啲雷暴，咁球證冇哨子咧，就發覺哇，嗌極都唔掂。今次之後、 啊、 有咩方法？ 雷聲嘈 係啦，可以對抗啲雷聲咧。有人就建議不如用哨子啦、 嗯。 好啦 ，C 訴訟咧好簡單啫。以前喺球證咧，因為下下都要嗌啊手勢，足之咧有個球證咧聲帶咧受到嚴重受損，就告上法庭。喂，賽會係咪應該保障我做球證呢個利益咧、 嗯？ 於是就法官除咗賠償之外咧，更加建議不如用啲工具代替啦。 個個都有故事 啊，唔係佢講到似陳層啊， 係啦，佢個個都故 事。你咁咪發覺聽完佢講仲衰， 係啊，好奸啊！ 我喺側邊留意佢咧，佢、啊、四個答案佢都有眨眼嘅。 點算咧 ？D 咧 ，D 就 刻意加落去嘅，眨眼 係。 係啦 ，D 咪就係頭先話贊助咯，商業贊助咯。系啊 ，C 我揀訴訟， 我都揀兩個 C， 你揀咩？ 兩個 C， 系， 死啦，我揀唔到喎。咁啊， 我覺得天氣嘅機會比較少， 我都覺得係 D 啦，我揀 D。 兩個 C 一個 D， 兩個 C 一個 D， 有冇人啱啊？ 兩個 C 一個 D， 即係兩個訴訟一個商業贊助， 兩個訴訟一個係贊助。 即係我出嘅題目 太好啦， 真係咁懶，冇人。 哎呀，惨啦！咁啊， 天气， 天气之外仲有咩话？ 球场暴力事件， 咁啊，跟阿 Joy 咧，今日佢手气好。 两个天气，一个暴力。 阿小强，你小心拣啊！嗱，你系微破蛋嘅， 你系拣 E 唔好俾拣你我， 鼓励鼓励啫，鼓励。 俾你努力啲，系啦，呢个校长。 好啦，暴力啦， 拣暴力，唯有暴力， 系 嘛？拣暴力， 暴力，两个天气。 好，答案。是球场暴力事件嘅、 yeah, 啊， 恭喜小强！因为咧，其实喺1875年咧，真系有一单咧喺伦敦发生嘅足球赛事咧，双方球员动武，连球迷都落场咧就打斗。咁啊，当时个执法个裁判咧咁啱咧系一个警察。咁大家知啦，一个汽车维修员攞去球场，随身有个士巴拿 系好合逻辑噶嘛。 咁所以呢个警察做球证，随身有个哨子。都是很合理的，於是呢他就拿個哨子出來是這樣吹是這樣吹，意想不到參與鬧事的球迷呢就以為真的有警察，紛紛退回去這個觀眾席，就是這樣球場秩序呢安定下來，從此之後哨子就成為呢一個工具，就代替呼喝啊手勢了。所以這個故事告訴我們呢，有危就有機咯。 好嗱，我哋跟住咧，仲有一条校长题嘅， 冇错、 第四条嘅， 问埋啊， 问埋， 我问埋呢个校长题啊， 问校长题。 而家系讲紧运动安全啦，啱啱， 冇错。 咁咧就运动安全好重要，想风骚快人人咧、都好紧要，所以咧我戴一头盔先吓。 好， 以下嘅问题答案咧系冇绝对答案噶， 知道， 只系适用于本人嘅啫。 好， 好啦，请问以下边个月份咧系校长比较？冇咁忙嘅咧， 冇咁忙， 冇错，因为校长其实真系一年十二月都好忙。 我啊 ，assume 应该唔系暑假咧， 但系有个月系相对可能冇咁忙嘅。好，又顺。 嗱，呢个咧只系讲阿校长啫， 系 即系阿 冯 校长啫。 冇错，冇错，戴头盔先吓。好 ，A 九月 ，B 十一月 ，C 三月 ，D 五月。 我覺得九月一定忙啦，啱開學，有乜理由唔忙啊？嗬！ 嗱，唔係啊，嗰日咧，我同阿校長通電話咧，就傾開偈，我話：哇，應該好忙咯。佢話唔係啊，我哋唔係成日忙噶咁樣。我嗰陣時應該係九月份俾電話佢。 嗯， 我估九月， 但係九月啱啱開學 喎。我知啊，我知啊， 好多嘢啱啱 start up 點會唔忙啊？ 所以我講咗九月先，你一話九月咧，我即刻前睇。 阿校長可唔可以講多一次啊？九月同埋咩啊？ 九月、十一月、三 月 同埋五月。 五月咧，我揀。 考試喎、 啊。佢唔關佢事㗎。 又唔係佢考，又唔 要簽成績表啊嘛。嗯、 成績表 咁啊！我估三月，三月 一個三月，一個五月，你一月，你可以揀翻九月，如果你喜歡。哎呀！ 啊，九月， 九月係咪 堅持？ 九月、三月同五月， 九月、三月、五月 嚇。 咁我未開股住咧，講下其實五月有咩忙啊？五月咧其實請教職員啊，因為五月咧通常三個月前咧有人離職，咁咧就要請人咧就要好多時候面見，好花時間，同埋咧， 但每一次嘅五月都要請人嘅咩？ 咁通常 總會有人走， 有人退休係嘛？ Okay, 有人可能轉校、移民好多嘢嘅。咁啊，仲有咧五月就開始總結年度工作噶咯噃，開好多會噶 喎。 三月咧就開始傾下下年嘅工作計劃噶啦，咁同埋咧好多會要開嘅，因為咧就嗰段時間仲有好多卷啦，可能要睇啦，要預備啦。十一月咧，我哋咧俗稱咧，即係我哋叫三體嘅時間。咩叫三體咧？做校長就一間間，不過閉校就係我會睇堂啦，睇簿啦，睇卷啦，淨係呢三樣嘢已經好花時間噶咯喎。咁加上咧，十一月通常是校董會開嘅時間嚟嘅。咁啊，九月咧，你聽落去頭先所有嘢都似唔使點發生喎。睇堂、睇簿、睇卷，啱啱開學，唔好睇住啦。請人唔使咁快啩。所有計劃其實準備好曬，其實最忙係老師同學生嗰段時間，相對咧校長可能冇咁忙。 即係 答案 係 九月啦。 好， 恭喜你， 非常好啊！ 我哋好心。 OK， 好啦，咁啊，今日咧校长咧都带咗一个信息同埋一首歌嚟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嘅。 好啦，而家我哋有呢个校长点唱时间。 好，咁啊呢首歌咧就送俾所有听众啦，当然亦都特别咧送俾基督书院嘅学生同埋家长嘅。世界咧系变得好快啦，无论科技啊、经济、政治、社会环境或者教育嘅课程啊等等咧，有时咧都会发觉自己好似追唔上嗬，又或者咧即系适应唔到添。甚至有時產生一些混亂或者無力感，雖然我們都是很微小，不過我們之所以被創造有生命有自由意志，其實背後其實是因為我們有一位很偉大的創造者，他是用愛去創造這個宇宙這個世界的。但我們每一個都找到這位偉大的創造者，遇見基督，遇見神，就可以得著豐盛人生的福氣。送給大家張敬軒的《遇見神》。 再一次多谢基督书院校长冯志德先生，多谢晒， 多谢校长， 多谢，多 谢。看天边飘过云海，告诉世界幻变常在。从来人在月下盼月圆，天天总有上衣告诉你我动人故事，动人情节留下伏线，细声饰演如何人生纷碎像未齐，无言流泪换身斗阵，如何遇见神被拥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仿佛渐变远，流年游荡暗室方寸，然而遇见神被指引，再生正才生爱神。告诉世界幻变常在，从来人在月缺下盼月圆，天天总有上衣告诉你我动人故事，动人情节留下伏线，细心饰演如何人生纷碎像未曾，无言流泪身斗阵，如何遇见神被拥抱再得起身，明明平安仿佛天边缘，流连 生精彩，心内心。只因有你，今天有你了不起。谁无下手，一生精彩皆美，有谁来到演出好戏？人能遇见神是福气，最终讲是成就那天失意，前路或变迟，路虽远，有这福气心内暖。 咁啊，同夏俊讲拜拜之后咧，快到中午十二点钟，一阵间咧会有新闻啦、财经、交通消息等等，提提大家十二点半有点唱嘅时间。 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一八七二三八八，快啲打嚟咯！ 好，我去练歌先。 嗯，练咗未啊？ 你而家先嚟练， 咩叫林 算啦？ 林吉普马脚， 布达嘅脚。 马脚林德宝露出马脚， 好一阵间睇下你点，我放长双眼睇下。 你唔好咁啦， 咁懒啊嗱， 你应该恨铁不成钢啊嘛。 我冇恨铁不成钢啦，你啲你连躺都唔想啦。 呢个烂泥扶唔上壁， 系啊，有得佢啊，得佢。 上壁啊， 放弃有放弃嘅做。 先啦，十二点钟新闻报告、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咧，继续有一个钟头风骚快活人间见。 英国传媒报道，保守党将会在一星期内完成领袖选举，投票将会在今个月28号结束，新党魁会在今个月31号上任。美国演员奇云史柏西涉嫌性侵男演员安东尼拉普的案件，纽约曼哈顿法院的陪审团裁定罪名不成立。现年63岁的奇云史柏西被50岁男演员安东尼拉普指控多年前在一次聚会上对他作出性侵的行为，入禀索偿4000万美元。奇云史柏西一直否认控罪。法院经过为期三个星期的审讯，陪审团说安东尼拉普未能证明奇云史柏西对他进行性侵。报道说在法官宣读判决之后，奇云史柏西和律师拥抱并离开法庭。天气方面，一股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高空反气旋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12点，位于吕宋海峡附近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北大约71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吕宋海峡。预测本港地区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和干燥。现在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5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49点，跌30点，总成交金额497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2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16.9跌2仙，腾讯控股235蚊升2.6，恒生中国企业55.94升2.2，阿里巴巴70.4升5毫，南方恒生科技3蚊。8.8是升1.6，美团141.7升9毫，药明生物42.85升1.5，京东集团164.9升2.9，快手41.55跌2蚊，李宁49.25跌1.5。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5，英镑8.79，瑞士法郎7.804，澳元4.917，加元5.695，新西兰元4.439，欧元7.6691。每百日元对港元5.2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2.323。日经平均指数报26935点，跌70点。港金报152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21.27美元，卖出1621.78美元。

好啦，最后一个钟头嘅风骚浮人啊，12:12嘅27度气温，相对湿度54%。咁一阵搭配咧，我一样会有呢个点唱嘅时间。 1872388， 开开心心，大家系点啊唱，送一啲信息啊或者歌曲俾啲朋友们嘅。而家马上就开始我哋 唱不完， 马上 完。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不完，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不完，不愿意思思点点谢谢去面对，风骚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原曲哆瑞咪，作词小张张，送给大家的有这一首叫做强老师。今天跟大家介绍强老师，强老师的强字很劲，但是叫小强，很少会强的。强老师教古文的，我们不如现在开始就唱下他的名字好不好？是叫做强老师，强老师，老师风骚之中他实在最痴，强老师，强老师，平日做嘢慢到死，都系唔清楚嗬。好啦，我哋讲清楚啲。老师喺夜边，平日最会乱神志，大肚抌像个坐痴，个个街坊都会知，贪婪平日最爱痴，隻数成日也要啲，生成从来冇大志，佢办事从不如意。啊，好啦，咁啊，今日咧练得唔够熟啊，所以有少少甩啲，唔好意思。 唔紧要。我都话你嘅咧，到时到后就有功课教嘅啦，叻仔。 好，咁跟住到边个？ 到我啦。 呢一个我哋今日有幅图啊，即系配合翻只歌啊，真系好犀利吓。 哇，嗰幅图好靓。 同样都系阿 Ken 哥设计图同埋系填词嘅。好，我哋马上开始介绍。 原曲哆啦 A 梦，改词 Ken 叶，新歌。听风骚，主唱细路长李锐锐，高音女， 高音女。 来吧，毋用等运到，每天早晨听风骚，随时随地开心欢笑，有你结伴如获至宝。无谓成日玩电脑，要想解闷听风骚，无愁无虑心境开朗，全数记都做得到。 耶！ 作曲中共你起舞，移动似神操，你睇乌龟强啊！随手放低苦恼，变身快活人。来吧，无需等运到。每天早上听风骚，随时随地开心欢笑，有你结伴如获至宝。无谓成日玩电脑，要想解闷听风骚，无愁无虑心境开朗，穿梭机都做得到。作曲中共你起舞，移动似神操，你睇四眼龟啊！ 呢个系我。 随手放低苦恼，变身快活人。 风骚下，随手放低苦恼，变身快活人。 想听风骚，随时随地开心欢笑，有你结伴如获至宝。 无谓成日玩电脑，要想解闷听风骚，无神无力心境开朗，千岁几都做得到。Yeah.歌曲都同你起舞，耳动听神出，你睇 你婆嚟啦！ 轻松轻松下， 随手放低苦恼，变身快活人。风骚下，随手放低苦恼，变身快活人。 好似听紧 musical 咁啊！我觉得自己响百老汇， 好犀利，哇， 好精彩啊！ 高音女好贵啊，高音女。 好嘢，好嘢，好嘢，好嘢！死啦！我同阿约约李老师嘅距离越嚟越远啊！ 不嬲都远噶啦，又近过咩？ 其实都冇用距，都冇用距离，系都冇用距离。 咁我唔知佢去咗边。 距离系一，系一光年。 嗱，除咗咧今日咧有三首，我哋三个送俾大家，不如我哋播埋另外阿 Ken 嗰只好唔好啊？因为仲有成十分钟，除非你谂住唱晒十分钟啦，系嘛？ 你可以播歌噶嘛？ 系啊， 系啊，我播埋歌系咪？好，你揸住，你揸 fit， 好，冇所谓。咁啊 ，Ken 咧自己都唱咗一只叫《清仓》嘅，咁样来自一只你嗰阵时提过叫咩啊？叫唔记得啊？ 青鸟啊， 冇错啦， 呢首好嘢嚟噶。 咁你又唔唱？ 唉，到底清仓和清鸟有什么分别？清仓是讲什么呢？我们给大家听听，就是 Ken 自己的作品。 清仓，尤其是每一个月尾，三袋涂尽只得一丝，买便当无预算，搭地铁无预算，只有我住肚用脚走一天，手机随便拨每一个号码，便为能暂借钱充饥。你话你无办法，佢话佢无办法，金汤只好再度行入当铺。扮清高我从来不带禁路，若果我带住已可套现，又见到叔公抬住搭汤票，但佢转身叫我过主。风骚何时候也都免费，天天陪伴各位身边，每日也同互勉，笑坏都难避免，听下风骚笑着迎人应对。 姿态填词又唱埋，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 Ken 哥，刚才那个叮当都是由他填的。到了月尾好像很惨的清仓，我又找二叔公，二叔公就是当铺的另一个称号。 扮清高我从来不带禁路，若果我带住已可套现，又见到叔公抬住搭当票，但佢转身叫我过主。风骚何时候也都免费，天天陪伴各位身边，每日也同互勉，笑坏都难避免，听下风骚笑着迎人应对，听下风 苏笑着愁闷散退。 好，非常好啊！听住风骚，任何烦恼都系解决。 愁闷散退，好嘢， 冇错啦，好嘢， 真系压轴咯。今日学咗压轴呢样嘢，我哋就压轴咯噃。 系啊， 我哋压轴嘅 系 边个咧？ 唔系大轴， 唔系大轴。 你唔系大轴，你系大轴啊！你而家系大轴啦。 哇，即系阿 Ken 哥就 系 压轴啊！好嘢，好嘢， 最精彩嘅系压轴。 系好嘢，好嘢。原曲《机灵小和尚》，新曲《巴闭歌》，作词小张张，主唱。日明 唔敢出自己的名 字，呢个好笑，呢个好笑。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哥，辩驳最流利。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哥，真聪明，仔仔多多，脑筋最精， 灵活 系够醒。吱吱喳喳喳嘅歌声最前辈 最恭敬， 有冇着数分得最严明，心最清，讲起稳碟最懵 最 蠢 最迟钝最冇本领，做咩停咗？ 啊啊！佢呀佢呀佢呀！傻强凌弱，讲到做嘢不肯动手。总之有系口，冇个够佢斗，冇个够佢斗。名副其实，全凭辩驳，口讲不动手。天生技巧成奇谋，讲得出色心服头。 拜拜拜拜拜拜拜 拜拜哥，辩驳最流利。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哥，真聪明。真够声， 好嘢！ 多谢老师， 多 谢才子， 冇咁讲。 唉， 好， 日明都唱得几好啊， 好好， 系啊，几好啊，下个礼拜再叫佢嚟啊。 日明， 单身也好，未需听你的控诉，位置未需要报道。人际走哪会焦躁，放手也好，独处变少一半的懊恼，没有事给我合作，无人陪其实还好，面皮可以抱，无情人才能度过过去，即使多么快乐，现在亦难将旧日过。谁期望如初？无情人，其实。 就算心底记忆 我情人。 就還好沒有你在12點29分的了，一回來就會有點唱時間，現在都可以讀下個網上的朋友留言的。 Emily 她說 Hello 三位主持你好，想點俾10月3號曉玲普祝生日快樂，雖然她生氣了我10月19號我的契女兩歲補足兩歲生日，希望快高長大的。 嗯，好嬲咧。 嗯，另外有 Michelle Candy Wong， 今日我細妹 Karen Wong 生日啊，咁咧但係佢老公同阿仔都中咗新冠，咁啊全家都喺屋企隔離，希望佢快啲好翻啦。 嗯， 唔緊要。好啦，另外仲有嘅就係、是、唔好意思，我仲未碌到。 Michelle Candy Wong 啊，今日係我細妹啊 ，Karen Wong 啦， 啱 嘅生日 兩秒前。阿貴哥，如果你要掛電話，我介紹。个时光师俾你。 喂，日明你好出去啦，你唔好坐住晒啊，留喺度做乜嘢啊？日明， 时光师啊，等紧你啊，你快啲去，即系睁只眼，我啱啱睇唔到你啊。好啦，你其实好似 Sarah 或者你冇嘢讲可以唔讲噶，其实我记得佢上次讲，你冇嘢讲其实唔可以讲噶。 好多时候佢啲嘢 系啦。好啦，咁啊，不如算啦，唔好读啦。咁一翻嚟咧，我先俾大家打电话嚟点唱，好嘛？好，27度几温，相对湿度55%嘅，先喺12:30新闻啦吓，同埋财经消息嘅，咁然之后咧落嚟嘅半小时，大家就可以打嚟点唱或者系睇下网上留言嘅，先听新闻报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出席本台节目的时候说，无需与其他地方的抢人才政策比较。他在节目之后补充，不代表政府不看其他人做些什么，当局有留意全球抢人才的手段。孙玉涵说，施政报告提及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涉及三个部分，包括年薪达250万元的人士可以来港发展，当局不考虑学历等的背景，强调高才通的阔度和广度都比其他地方多。被问到新加坡只需要年薪200万港元就可以到当地，本港有没有机会再放宽条件，孙玉涵重申不用计较250万元或者200万元，关键是这些人士全部都是高薪，外界应该更加聚焦在另外两点，包括吸引全球百强大学毕业生。他又说人才要时间积累，希望未来三年每年透过相应计划吸引至少35000人来港发展。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施政报告中有不少积极进取的措施招商引资人才，政府会构建新体系，持续强化香港的竞争力，增强发展动能。李家超在社交网站说，昨日同领事团同国际商务委员会成员会面，分享施政报告内的愿景和政策，展述本届政府将会如何同社会各界携手为香港创造更美好的明天。李家超说，香港有祖国大力支持以及与世界紧密相连的独特优势，是连接全球市场和内地的重要窗口，认为香港一直是国际大都市，未来亦都将会继续保持。内地新增796宗新冠本土个案，包括158宗确诊同638宗无症状感染。新增本土确诊个案以陕西的29宗最多，内蒙古同广东各有27宗，北京15宗。新增本土无症状感染中，最多是新疆的113宗，广东62宗，上海13宗。日本今日起将新一批新冠疫苗的接种间距缩短到3个月，估计年内将会新增2000多万人可以接种新疫苗。厚生劳动省的数据显示，日本的每星期感染病例 數目是在大約兩個月內首次增加。衛生專家警告，當地已經進入新一波的疫情，除了沖繩之外，其他46個都道府縣的個案都上升。由專家組成的疫苗小組認為，第八波疫情可能和流感同時流行，透過接種疫苗提高免疫力很重要，贊成縮短接種疫苗間距的時間。天气方面，预测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至清劲的东至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星期日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风势颇大，渐转天晴同干燥。而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5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6252点，跌28点，总成交金额5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50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62点，跌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盈富基金16.9，一跌一仙；腾讯控股235.2，系235.2，升2.8；恒生中国企业55.94，升2.2；阿里巴巴70.4，升5毫。美团141.8升一蚊，药明生物42.8升一毫，京东集团164.7升2.7，快手41.5跌两蚊，李宁49.3跌1.4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5，日元150.4，瑞士法郎1.006，加元1.379，人民币7.249，英镑对美元1.12，欧元对美元0.977，澳元对美元0.626，新西兰元对美元0.566。日经平均指数报26927点，跌79点。港金报15220蚊，跌5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621.52美元，卖出1622.0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家广电总局组织指导创作剧集，陈国宝、黄千源、李根熙领衔主演。大考 疫情之下，经理将郭碧华任职的酒店更改为隔离酒店，但是他担心个仔吴家俊在家没人照顾，一心辞职帮家俊冲刺高考，但是这样就令家俊跌入全日在家被监控的无底深渊。 大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港台电视31。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5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3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咪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 风骚快活人。嗯， 翻嚟风骚快人点赞时间， 哇，犀利犀利！ 马上听电话，简小姐， 简小姐，小姐你好， 喂，早晨 ，Hello， 你好，三位主持人， 你好啊， 好 开心 你节目啊，好开心啊，多谢你哋啊，你哋成日带俾我哋欢乐啊，我想点唱，我而家系咪可以讲啦？ 可以， 你唔系 讲 紧， 你镇定少少先，深呼吸，嗯， 好，你弹啦。 系，我想点俾我个女听啦，因为佢入咗大学啦，入咗科，咁成日都唔系成日翻到嚟，咁我见到佢又好辛苦啦，读书翻到嚟就匿埋喺房间嗰度啦，咁我点唱俾佢听嘅。 阿女叫咩名啊？同你。 叫文文， 文文，文文好，阿文文，你听到啦，妈咪点俾你啊？叫你辛苦得嚟都要关心自己身体啊！ 煲条靓汤俾佢饮啦， 系啦，我会煲俾佢饮啦，同埋佢自己识照顾自己啦，因为天气冻啦，饮多啲暖水咯，因为佢成日怕冻。 咁仲有冇其仲有冇其他人想点啊？ 有啊，我想点俾我几多个姊妹咁多个姊妹听，拣姊妹啦，大家开开心心、健健康康嘅，又点俾我个仔咧，等佢工作愉快啦，顺顺利利啦，一切开心。 嗯，咁就好啦， 好啦， 你自己都要保重身体啊！ 系啊系啊，多谢你啊，悠悠好中意听你啊！ 哎呀，唔好客气啊！头先有冇听到我哋唱歌啊？有冇听到高音女唱歌？ 有啊，好好听啊！ 高音女得唔得？ 带俾我哋，带俾我哋好多欢乐啊！好开心啊！ 阿明哥唱得好唔好啊？ 日明唱得好唔好啊？日明，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继续支持，佢都唔想讲，佢都 简小姐。 唔系啊，我想讲，但系 阿日明唱得好唔好啊？ 好，大家都好。 啊，你关心自己个女， 抵啊，小简小姐发达嘅啫。 诶，仲有仲有仲有，我想点埋俾我爸爸妈妈听，佢喺天国佢听到噶。 好， 多谢 晒， 好啦，你自己都保重 啊。 好，多谢晒， 多谢， 拜拜， 好啦，送俾你就系张学友嘅呢首。 即使你离开，我热情未改，这漫长夜。谁人是你所爱？花不是盛开，爱渐如大海。假使你怀念我，为何独处感慨？静待你归来，在这心灰的冷冬，共你热烈再相逢，全是我的美梦。但我不懂说将来，但我静静待你归来，就算春风秋雨中，共你愿望已不同，还是有点故梦想倾吐。一切事情就似一丝俘虏，回看你我的。 我哋争取时间啦，还是觉得你最好之后咧，我哋听听电话里边，我哋有另外一位朋友叶太 ，hello， 喂， 叶太 ，hello， 你好啊， 你好啊， 系啊，你好啊， 有咩点唱啊？叶太， 三位主持你好，系啊，系啊，我好开心啊，今日再次打到翻俾你哋啊，咁上次上个礼拜咧真系失礼晒，好紧张， 点解啊？咩事啊？上个礼拜发生咩事啊？冇嘢啊？ 冇嘢。 是啊，因为阿小强呢成日话我冷静啲冷静啲，搞到我都好紧张。 佢系人都咁讲㗎。 我依家都冇出声。 系啊，你成日都叫你冷静啲，其实最唔冷静都系自己。 冇错。 系啊。 系啊系啊。咁今日呢咁啱呢就系阿冯校长啊，咁我就系基督教嘅救生嚟嘅。 系咩？你识唔识阿冯校长啊？即系你阿校长教过你㗎。 系啊。系应该未嫁到我嘅、 所以今日好开心啊！听到阿校长喺度吓， 系啊，咁好感恩啦，系啊， 基督书院嘅救生， 系啦，即系 你系边一届噶？你系边一届噶？叶太， 我讲啦，好耐 啦，七几啊？ 嗰时校长系边个？ 英文中学嘅，系 Band One 嘅，都系。 Band One 好嘢啊！ 咁你嗰时校长系边个啊？ 仲记唔记得？ 仲记唔记得？ 好似都唔记得。 哦，唔紧要，唔紧要。 太耐啦， 啊，紧张啊，叶太。 系啊，以前仲喺龙岗道噶，系啊。 龙岗道即系。 系啊。 九龙城。 即系九龙城啊。 哦。咁头先听到阿冯校长，你会特别觉得 有 亲 切感啊？ 亲切感系嘛？ 有啊有啊，好怀念啊！ 诶，咁你有冇同你 呢间旧校咧都搬咗噶啦？ 你有冇同啲同学仔联络啊？ 都有一两个啦， 咁咪好咯，系啊， 系啦，系啦，系啦，咁系多谢晒你哋三位啊！咁头先阿悠悠咧介绍啲整嗰啲简单嘅 早 餐 咧， 有埋食真系好正啊！ 嗯，快靓正啊， 好容易嘅啫， 我会跟住去做啊！ 你一定要啊，系啊，其实我觉得其实自己喺屋企度整早餐 系 好开心嘅事嚟噶， 系啊。 但系叶太，重点系你识唔识煮饭先？ 我想咩煮饭？ 你咁样讲咩意思先？即系你咁样话，咁样怀疑人哋啊？你同埋关你咩事咧？识唔识煮饭？ 人哋讲紧食早餐， 系 讲紧煮早餐咩咩咩咩啊？你讲乜嘢？ 我有早餐，有午餐，有晚餐。叶 太根本唔识煮饭嘅，点识做？ 餐就宵夜唔使煮。 系 好啦，阿叶太啊，系咁啊！你今日点唱俾边个听啊？ 我今日点唱翻俾即系上次咧，可能讲得唔清楚啊。 嗯 啊咁。点俾返我亲家啦，咁一齐呢同我新抱佢哋过咗去英国嗰边，祝佢哋快啲适应环境，开开心心啦。咁祝埋风骚快活人嘅fans 啦，个个都开开心心，感恩个个都 健康 顺顺利利，系 OK。多谢晒叶太，有呢首歌曲《爱是没保留》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 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了你已无别求，无从解释，不可说明的爱，千秋过后仍长存不朽。谁人受痛苦被悬挂在木头，至高的爱尽见于刺穿的手，看血在流，反映爱没保留，持续不死的爱到万世不休，唯求奉上生命全归主所有，要将一切尽献于我主的手，我已决定今生再没所求，唯望得主称赞已足够。常听说世界爱没长久，哪里会有爱无尽头？沉着的爱只在乎曾拥有，一刻灿烂便要走，而我却确信爱是恒久。碰到 听嘅就系关心妍嘅《爱是不保留》，我哋电话里面有另外一位朋友啦，佢咧就系林小姐嘅。 Hello， 系 Hello， 你好。 喂，你好啊。 做乜嘢把声咁啊？ 咁性感嘅把声系，突然 间。我唔 系 好舒服。 啊，冇事啊嘛。 咩事啊？伤风 感冒啦。 感冒，饮多啲水。 系咪冇人冚被借啲？咦，伤风感冒打乞嗤。 冇事冇事冇事，好翻噶啦， 快啲好翻吓。嗯，好。 咁嘅今年咧，我第五个妹咧，佢叫文英，咁佢身体咧就出现咗好多问题。 嗯， 咁其实佢已经不停咁睇医生啊，揾病院啦、啊。 嗯， 但系咧，佢即系痛起上嚟咧，连瞓觉都系一种折磨嚟嘅。 嗯， 所以咧搞到佢啲精神就好低落。咁、嗯、我哋而家咧就希望佢就唔好乱咁谂嘢啦。 嗯， 努力啲战胜病魔。咁、嗯、我哋个个都好支持佢嘅。 一定会。 系啊，咁另外我第四个妹啊，文晶咧只脚又快啲好翻啦。 嗯。 大家姐、二家姐同埋我第八个妹咧，都要保重身体。因为我哋讲过咧，我哋要个个满头白发嘅时候，冻住拐杖都要个个出嚟、嗯，个个礼拜出嚟饮茶。 咦、嗯，林小姐系咪好多兄弟姊妹？听到你会有八个妹妹，总共有几多个？ 系啊，八个。 总共就八个。 哇，两台麻雀啊！ 哦，咁系几多？有几多个女？有几多个仔啊？ 七个女，一个仔。 哦，第系咪最后嗰个仔啊？ 唔系、哦，第八个妹嚟嘅。 哦，咁有啲人一路追啊嘛吓，嗯，好， 系啊， 希望过身体健康。 啊、我哋潮州人啊嘛，中意仔啊。 知道。 咁另外大家姐咧好挂住佢个女啊，嘉善啊，同埋佢两个孙啊，康慈同埋康柔啊。咁、希望佢哋喺加拿大咧读书，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好啦，咁啊，个个身体健康吓、啊，多谢晒林小姐吓、啊。 不过仲有一样嘢我想讲讲，因为我呢几日就唔系好舒服，咁、我就好多谢我个女阿 Kathy 佢对我嘅关心，同埋佢嘅照顾啦，咁我好喺呢度好多谢佢咯， 真系乖， 真 系 好啊妈咪吓， 好好、啊、听落去嘅话就会觉得你哋兄弟姊妹大家嗰个感情好好 ，OK 嘅 OK 嘅， 大家又互相关心、互相照顾 吓， 系啊，最紧要系咁， 所以希望嗰、那个做兄弟姊妹有今生冇来世啦， 讲得好， 珍惜珍惜， 系啊 系啊，你自己最紧要身体健康， 咁 吓、保重，早日康复啊， 好，多谢晒， 多谢林小姐， 拜拜。 好啦，另外咧有位欧太嘅， 欧太你好， 喂， 你好， 系欧太太， 系啊， 好，系三位主持人好， 你好， 你好啊，欧太， 系啊， 有啲咩点餐名单？ 我因为礼拜咧我仔生日， 今个礼拜啊， 叫个 Barry 几多岁啊 ？Barry， 今年应该系27岁， 应该系， 结咗婚未啊 ，Barry 仔？ 未啊！ 有冇女朋友？ 使乜心急啫？廿几岁啫嘛，嗬、 啊！好啊，心急嘅，唔使咁急。 咪就系啦，系 我急啫。 即系祝佢咧就生日快乐啊，身体健康。咁、呢首歌咧就播埋俾所有嘅世界全世界人， 啱 数啊！身体健康。 系啊，呢、這个好紧要、啊。 好啦，咁你都继续身体健康，好唔好？每天听住我哋，好。多谢晒， 多谢晒，欧太。 就有呢一首张卫健嘅《身体健康》，送俾所有朋友。 如若我患了伤风，怕就怕你惹了我的家愁，连累你发起高烧，跟我睡觉，你也要分睡床。如若我喉咙中痛，怎样去唱你爱听的歌？韵连累你唇干口淡，因要共我吃最淡的粥，最清的菜。我不要做弱质病人，变一个负累你不幸。谁想有病厌恶身人？我不要千金百银，也祈求这小小的福音。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担心得出一脸倦容，而我病床中反悔内疚，令你太心痛。我只想身体健康，要活到过百岁，不需拐杖都可跟你相拥。不忍你劳碌的照料我，受了这种切肤之痛。如若我跌断双腿，我就算去哪里，你都跟我扶 着我，轮椅中坐趁我时，你也要俯身弯腰。人渐老，遇到失聪，怎样去听你说我多可爱？唯愿我牙齿坚固，可吃尽你抛弃我爱的每款小菜。 张伟健嘅身体健康提醒我哋咧，任何呢个世界上所有物件啊、东西啊，都比唔上健康咁重要。每一位朋友都拥有健康啊！好啦，电话里边我哋另外咧就有陈太嘅。 Hello，Hello， 陈太。 Hello，Hello， 你好啊， 系 你好，有咩点唱啊？ 点俾我两个女仔听？ 系 点俾个细女仔呢个月24号生日，第二个女仔咧就系呢个月31号生日。 呢个两个女仔梗系好乖噶啦吓，点埋唱俾佢哋听，系咪啊？平时对你好好嘅咧， 都 OK 啦。佢哋而家第二嗰个去咗英国搞嘢。 OK， 系啦，祝佢喺嗰边啊搞得开心吓，系咪啊？ 唔系啊，搞移民 系咯，咪搞得开心咯，系啊，做生意都要做得开心啦。 佢而家 OK 啦，佢攞翻嗰个签证啫，而家。 好啦，咁仲有冇啊？仲有冇其他点唱名单啦？冇啦。 点俾我啲舊工友听啦，个个都生活愉快啦，百病不侵啦，有几个中咗招。 哎呀，小心小心，好快冇事， 好快冇事吓，好快身体康复。O K， 好，多谢晒，多谢陈太， 多谢晒陈太，唔好客气，好，拜拜。 有一个代讲噶噃， 系啦，咁啊又系五婆婆啊吓，咁啊点唱俾喺美国读大学嘅孙仔啊，祝佢咧19岁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点唱？主持人亲自唱生日歌。 我哋交俾日明哥。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五婆婆孙仔 ，Happy birthday to 佢。 系几好唱得。有信心先得噶嘛， 知唔知阿明哥？ 阿明仔， 咪就系咯，阿日生，下个礼拜可以翻工啦。 你有冇饭盒攞啊？ 梗系有啦， 落晴天啦你。 哦 ，OK， 我俾钱喎。 系啊，好啦，一首祝福送俾所有听嘅朋友，包括头先嘅啊两个女婿啊，同埋啊五婆婆点样美国读大学嘅孙仔啊。 雨染湿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露如若困倦，静靠弯弯小草已清泉，悠悠流泉随路转，偶遇山中转数圈，一片远远静望落叶，动向清溪之中早飘远。 无论在我们身边发生多少不同的事情，我们风骚快活人每日3个小时都陪住大家，希望大家呢开开心心每一天做个风骚快活人。最后一个代读的呢就是 Tony 祝他最爱的 Peggy 11月9号呢生日快乐的，他想听到这一首歌曲爱比我重要。亦都结束今日嘅节目噶啦，星期一我哋再见啦，好唔好？ 好啊，大家好过开心嘅星期六同埋星期日啦噃，我哋礼拜一再同大家见面咯， 得闲重温下啦， 拜拜， 拜拜。 睡莲做梦亦能笑着念回味，睡莲寂寞亦能找得到理由欢喜。谁让吻过你也拒绝别离，连我也对我再妒忌，怎可能有你竟可能一起。谁令绝望亦能找得到理想， 谁令落英梦仍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找得到理想，谁令落寞梦仍都想找个人分享，无论去到哪里你若在场，全个世界都是善良，竟可忘记了如何受伤。 围住个肚， 佢话现在食嘢真好。 现在攰到极， 哇！ 现在就冇力。 哎呀， 越攰快啦， 就冇电。 张张攰快啦， 食下面。 明日再见。